圖出嚟嘅。咁啊，睇翻呢個禮拜咧，睇臨尾嗰五支即係陰陽燭啦，咁樣樣。咁星期一咧就高開88點嘅。咁因為嗰日咧就大陸個股市都幾好啦，咁咧就升到最高咧又升過230點。咁午後咧升幅就略為收窄。咁全日嗰日收19,464嘅，咁就升咗0.9%。咁國指嗰日就升1.3%，就8,221點。嗰日嘅成交額咧就602億嘅。咁呢個就星期一嘅市況嚟嘅，大家見到嚇。咁星期二咧就反覆偏軟啦。咁啊，高開咗42點之後咧，就掉頭倒跌咗超過100點嘅。咁又係午後咧升，即個跌幅啊就收窄嘅。曾經一度倒升噶，咁啊全日就收19,414，就跌咗0.3%。咁啊，國指啊跌0.6%，就8,170點嘅。嗰日嘅成交額咧587億3,700萬。咁啊，星期三啦。咁大家見到都係陰燭嚟㗎啦。咁啊，嗰日咧外圍低開132點之後咧，就走勢轉弱啊，跌穿咗20天線嘅。咁過咗食完飯翻嚟咧，跌幅就擴大啊，最多跌咗354點，最低見到19,060點嘅。咁全日就收19,192點，就跌咗1.1%嘅。國指啊跌1.3%，就報8,061點嘅。咁星期三嘅成交額咧就6,069,800萬嘅。咁禮拜四咧就大家見到啦，就跌得比較緊要啲㗎啦，喺今個禮拜裏面。咁嗰日咧其實朝頭早高開嘅，高開23點，但係開市冇幾耐咧就掉頭到跌㗎啦。咁因為嗰日、大家都記得啦，上證就係喺食完飯翻嚟咧就急跌啦。咁恆指嘅跌勢亦都加劇嘅，最多跌過324點。咁最低咧見到18,867嘅。咁全日咧就跌咗1.6%，咁啊收市就好靚嘅，18,888點嚇。咁啊國指咧就跌2.4%嘅，嗰日嘅跌幅比較緊要嘅，就收7,871。咁成交額就略為多啲咁多，就係636,8,500萬嘅。咁星期五咧就終於升翻啲啦，因為嗰咧就係都係今個月嘅期結嚟噶啦，因為嗰咧國際油價咧就反彈啊。咁所以個恆指跟隨住外圍高開291點之後咧，就升幅係逐漸擴大嘅。食完飯翻嚟咧，就係升過547點嘅，最高見到19,436。不過咧就全日嘅升幅咧就2.5%啦。咁啊收喺19,364點嘅，國指啊升2%，依家就翻翻去8,034點。咁星期五嘅成交咧就624,7,400萬嘅。咁就成個禮拜個市都升升跌跌啦，升過咁啊，計翻成個星期咧，好似嗰個有非常輕微嘅升幅啊。 係啦，升我計個大概升79點咯。咁其實上個禮拜你頭先都講得好明白，你睇下圖都知噶啦。咁係禮拜一升178，咁跟住係禮拜五就升475，咁係禮拜二三四都係跌嘅，連跌三日，而且個。禮拜四特別係個跌幅特別犀利，係受到你頭先都有講過，係受上海嗰邊啊、大陸嗰邊嘅市況，因為上證當日就跌咗成6.幾%，咁深圳中指都跌咗成7.幾%，咁所以禮拜四嗰日咧特別就好多傳言嘅，但係好多都係其實睇翻之後都係。好似都系傳出嚟啫，好多都未得到證實嘅。咁所以當大家市場即係恐慌嘅時候咧，咁係咁即係唔理性咁沽貨啊，即係拋售咧。咁所以係出現啲人踩人嘅情況出現。咁跌咗一日之後，上禮拜五就上證嗰邊都可以企翻穩少少，升少少咯。咁起碼。即係起碼見到佢唔再大插落去先啦。咁好多因素嘅。咁因為外圍嗰邊咧，上禮拜外圍就都係連續升幾日嘅。咁都冇受到星期四即係大陸跌咁多嘅影響嘅。咁禮拜五晚就嗰、那個。道瓊斯指數咧都有升過嚟嘅，升個100多點，但係最後尾都係跌50多點收嘅。咁我哋就我哋嘅市，我睇翻下個禮拜一咧，咁就有機會，因為我又唔 睇暫時又睇唔到太高住先。咁上禮拜上禮拜日我都有講話，都係睇翻後位，睇下有冇走緊啲貨先。喺即係因為雖然都係去唔到我心目中個位咧，即係上禮拜一最高都係升到去19,500鬆少少嗰啲位嘅啫。咁再之前嘅高位就19,770嘅。咁但係相差200多點。咁暫時睇個圖咧，就係、是、都叫做你一浪低於一浪嘅高位就一浪低一浪嘅走勢嘅。暫時個睇法就係、是、咁上禮拜收就收19,364嘅。咁我覺得睇翻下禮拜有冇機會再向上，睇有冇機會再衝一衝。但係嗰個高位，我覺得都係去到19,500邊啊，嗰啲位都開始有些少嘅壓力。但係再上一步就19,800嗰啲位就比較難少少咯。但係如果要向上衝嘅話咧，我覺得有句指標係要大家留意一下嘅。咁都係我留意翻啲油價嘅走勢。 係 咁上個禮拜五咧，咁油價就最高去到34.69嘅，咁收啊收32.幾，咁回翻少少，但系在之前前一两个礼拜，我哋恒指做紧19,770嗰一两日嘅油价咧，佢最高位都系34.75最高啫，点一点咁，跟住又回，咁同埋上个礼拜五个情况都系差唔多。點一點34.69，咁跟住又回翻個嶺啊咁樣，咁咁再之前上個月咧，我同大家講就應該係我記得係可能月頭啦，或者上個月尾大概啲時間講嘅，咁就油價喺35蚊咧，就嗰個阻力比較大啊，自從佢出咗話停產啊。停止增產啊！嗰、那個沙特阿拉伯啊，同埋俄羅斯啊，同埋委內瑞拉啊，仲有一兩個應該四五個國家而家話停止增產啫。咁其實伊朗嗰邊大家要留意一下啲國際新聞啊，同埋留意啲數據咯。咁要留意一下伊朗嘅到底去盡咗自己。近排最大的努力可以將石油的產量增加到幾多咯？咁我諗佢而家應該係開進 turbo 喺度增產嘅啦。咁但係可以增產到，可唔可以恢復到佢禁運之前嘅產量咧？咁就有目大家 拭目以待 係啊。咁所以呢啲油價嘅消息一定要留意住先，同埋留意一下到底嗰幾大。石油輸出國咧，沙特阿拉伯同俄羅斯有冇再進一步嘅嗰啲商討啊？咁即係佢而家講緊，好似三月中啊，佢又話要大家坐低傾下，到底點樣做，點樣踢高個石油價格？即係講得唔好聽，你係做點樣做事咯？咁其實係咯，咁係國家做事係合法嘅。 嗯哼， 系啊， 因为你唔拉得佢噶嘛，你 拉咩啫？嗱，即系你个人做事啊，一定拉你噶啦。我哋有证监啊，股市有证监噶嘛。咁国际证监会我就好似都有听过呢个国际证监会嘅，但系做事股票可以做事，同埋其他指数可以做事，但系油嗰啲系唔合法嘅。咁其实油价做事系。大家都睇啲新聞多啊，都知道係合情合理咁做事咯。而家咁我唔談落去做事呢樣嘢先啦。咁其實大家要留意呢兩點咯，睇下油價可唔可以衝穿35蚊。如果衝穿35蚊咧，咁大概去36-37蚊嗰啲位咧，如果去到嗰啲位啫，咁恆指真係有機會再衝多陣19,800至20,200啲位，睇下再試高位咯。咁但係如果係 即係好似上個禮拜五咁咧，衝到34.69，跟住又回翻即係32.幾收，咁個勢就麻麻地。咁下個禮拜我又頭先都講話個市就暫時都係唔睇得唔係太高住先，都係試一試睇下19,500，睇下呢位衝唔衝得上先咯。咁再上一步，如果去到19,800嗰啲位咧，我覺得真係要如果短炒嘅走一走先咯。如果係有得賺嗰啲，咁你因為近排嘅市咧，其實你睇翻個上禮拜都好點講咧，好難炒下。其實你禮拜五高唔係禮拜一高開即係升100-200点啊，咁跟住禮拜三、禮拜二、三、四都係跌嘅，咁禮拜四跌得特別多，去到收咗18,888。其實個意頭頭先講都話好靚嘅個數字，咁其實咁靚嘅數字，咁第二日星期五就升咗四，最多係應該500几，收升就475嘅，咁啊去到19,364，咁暫時個睇法都係咁，但係上證嗰邊咧，我諗就暫時喺低位度，我覺得都有翻個支持住先嘅。咁上次嘅低位睇下先，上證嘅低大概係係在月頭啊，即係二月頭嘅唔係一月尾嘅低位咧，應該係2638嗰啲位嘅。咁我諗應該暫時唔會穿住呢啲位先咯。咁其實呢個位即係上禮拜五就收翻就2767嘅，係啦。咁離低位就有130零點咁。其實如果佢要到嘅話，都好快，一日都可以搞掂你。咁即係好似上個禮拜四咁呢情況。但係而家嚟緊即係下禮拜仲一日睇先，三月係咪3月2號啊？3月3號嗰啲日子就開兩會噶嘛。咁再下個禮拜應該都會比較穩陣嘅。上證嗰邊就我估計就唔會咁落阿爺面，開緊兩會你嚟插又插6-7% 咩？咁即係阿爺都唔肯啦。 系咯，搞到啲人冇心机开会喎，望 住手机，望住手机揿啦， 走晒出去啲政协打。 系，唔使嘅，其实开住手机你可以而家用大陆都好先进，用 Apps 都可以落到盘嘅。系啊， 原来如此。 其实开住会，我哋立法会开紧会都可以睇咩网啦 ，X 网噶啦，系咪啊？ 又系， 系咯，咁最紧要你有个网络啫 ，WiFi 啫，系咯，咁系咯。 有冇 password 噶 WiFi？ 哇，做得嗰啲人大嗰啲一定会俾你问啲工作人攞 WiFi 唔俾你咩？你咪想俾人炒啊？ 好咁啊，到阿小 J 讲讲。 系咯，就星期四啦，咁啊 A 股无啦急炒咧，就我又觉得好离谱啊！啲阴烛头先阿 Sam 哥都有讲，啲阴烛好鬼大，跌翻落2600嗰啲位几惊。咁呢早几集之前讲过啦，其实呢过往呢10年8年呢 A 股呢通往往做底嗰啲位呢都係2400-2500啦，咁可能真係200点啦，所以要同意阿 Sam 哥讲係应该唔穿住嘅。 起码下礼拜唔会 穿住。即刻整张五年图睇一睇，呢个就係 好迅速 A 股嘅五年图。 哇，呢个係山谷嚟㗎喎。 係啊。 真系好惨， 唔系而家咪要灾后重建啦，重建都要大家要有信心先咩嘅， 吓 系啊， 咁啊创业板搞掂先啦，嗰啲数字全部都假假地咁样，系嘛，系，咁咁上个礼拜仲有个焦点啊，就系G20嗰边啦，系咪？ 系啊，上礼拜六日开会啊嘛， 系啦，咁嗰个。消即系我当系利好嚟睇嘅，你哋同唔同意啊？ 都有啲系利好消息嘅，咁佢而家话最重要嘅系达成共识，话唔用即系利率，即系负利率嘅政策嚟做翻嗰、那个即系 唔普遍建議咁做，大家都簽咗話唔敢做噶嘛，負利率嗰度，咁就會利好少。但係如果大家都係全球所有即係最主要個幾個國家嗰個經濟體都係用負利率嘅話，咁會好大鑊嘅。我覺得負利率係一個點講咧，即係好似你食砒霜即係你中咗毒，可能即係以前都武俠小説啦，你中咗毒咧，咁啊可能食啲砒霜啊，可以以毒攻毒。但係我覺得負利率都係咁咯。可能真係點講咧？真係你睇翻日本個經濟咁耐都好似都話20年啊，失落20年。你而家都見唔到有咩起色咯。咁你負完利率之後，你嘅匯入啲 yen 咧，匯價仲升翻上嚟添。咁 啲 yen 就波動啦，都離曬譜啦，係咯，好似打機咁嗰啲數字。一個星期可以升10%+，係啊，又跌翻10%+，好離譜嘅，好誇張。咁講翻周小川啦，佢嗰、那個main point 咧就講到話穩健略偏寬鬆，好圓喎。 咁大陸啲嘢都係咁噶啦。 我諗係某啲板塊咧，佢會講話環保啊，譬如有啲風力發電啊、水力發電啊、電池啊、電動車嗰一紮啦，都講翻。但係呢個市場就認為咧係冇加大個力度啊，反而呢個係未必係當壞消息睇啦。當日係咯。 咁你年年開會，年年都環保，年年都咩咩 啊？咁佢可以加大啲補貼噶嘛？係咯，如果有心嘅話， 去有錢先得噶。而家外匯都不停咁減少緊喎。 哈哈， 係啊。 咁同埋佢有提到內房股咧，嗰、那個首付啊，可以再調低嘅。 都有咁本錢嘅。 佢有咁本錢，但係咧，其實如果喺中國嚟講咧，我腦海入邊啊就記得啦，喺2009年咧就其實放水40,000亿噶嘛。 係基建咯。 係咯。 係基建、鐵路啊嗰啲咯。 咁而家其實中國嘅負債咧已經大過4亿噶啦，係啦，其實個負債就好危險嘅，以我嘅睇法。 唔係，全球國家都係以債冚債啫，咁其實都大家鬥發債啫。 哦，咁跟住 最緊要你唔好搞到自己破產就咯，即係你破產，即係香港法律規定你個人破產可以有四年係嘛？咁连搭的士都唔俾你搭噶嘛？ 唔知道，我唔想知。系啦，咁啊，同埋周小川就讲完呢句呢一扎说话啦，咁啊市场理解为利好嘅，咁加上咧佢做咗个逆回购啊，系连续7日嘅，咁啊星期五有个少少嘅反弹咁样咯，系啦，咁周小川嚟緊下個星期即係有冇實質嘅效用啦，我諗睇返2-3日啦，會唔會延續到個升勢囉 ,A 股。咁先肯肯定見底囉。至於呢佢提到呢個新能源汽車呢，咁比亞迪呢就發咗個盈起喎，有冇睇到 比亞迪 增長550%喎，嗰個營業額，係咯。 但係上一兩年好似係 可能個基數太大。咁睇翻我就做攞個比亞迪少少資料嚟研究一下啦。咁啊，比亞迪咧又有款車咧叫做唐啊，咁就喺1月咧就賣咗4000部。 4000部。 係啦，咁而中國發明嘅新能源汽車咧，即係電動車啦嚇。咁啊，普遍咧有幾款講下啦，都係比亞迪嘅，有 E6 啦，有秦啦，秦有幾年嘅出咗，仲有啲 EQ 電動車啊，江鈴啊嗰啲，我唔係太清楚係乜嘢嚟嘅，嗰啲就普遍賣1000部到幾百部中間咯。咁其實再深入啲揾啲資料咧，其實中國嘅電動車咧，比亞迪咧並唔係真係受歡迎嘅。雖然睇到佢一月份買咗4000部啦，但係大家都知進口嗰部 T 字头嗰部咧吓，就系佢嘅好多倍啦吓、嗯。始终都系未成熟啊，因为譬如佢有香港会买咗佢嘅电动巴士噶嘛。 嗯， 早前就话啲门有啲问题又要回收咁样嘅。 嗯， 系啦。不过佢都有利好嘅消息嘅近期，咁就喺美国啦，就订购咗85部电动巴士，而喺加州咧就有60部咯。 哦，都 OK， 冲出世国际 系啦，希望 好嘅好嘅兆头， 今次就唔会有一啲回收嘅问题啦。 嗯， 咁睇翻比亚迪啦，再跟进翻啲新能源嘅等等啦，开翻出嚟先。 嗯，近排都系应该呢啲都有两会期间都有些少嘅帮助嘅呢啲炒作上嘅。 系啦，咁其实咧近期嗰啲新能源咧嗰、那个股份啦系香港上市嘅，大部分咧都跌咗一半有多嘅。 嗯， 系。譬如系有国企背景嘅都离晒谱嘅。 嗯， 我哋开一两只嚟睇下啦。咁啊。上市講到好勁嘅，譬如916啦，唔該， 係，睇睇916啊，大家嚟望一望。 但喺我印象之中就上完市之後炒過一輪，跟住又跌到趴街嘅。 唔，佢好似冇乜炒過添咯，衰到。 係啊，龍源電力啊， 即係上市之後升過少少咯，都有跟住係咁。 哦，对， 就睇个 系高位系 呢个系几年？ 呢个系半年图嚟噶，你想睇长啲？ 系咯， 几年啊？ 五年咯，试 下。五年图啊， 系咯。 五年图咁就2011年到依家就咁样样。 嗯。 哦，即系去翻低位， 去翻低位 都几好，其实都稳定咯。 你如果系2014年至2015年年头买入，趴街咯。 timing 好緊要啊， 系啊，時間都好緊要。 不過都算穩定嘅。咁佢而家睇翻嗰個 PB 有0.9啦， 呢啲位置都可以跟進下嘅。 係，咁我哋睇下聯合光伏啊，686啊。 嗯， 好，睇睇686嘅 686世界股嚟喎。 686聯合光伏， 我哋做幾隻啦， 係 大家一齊睇，因為其實呢啲都係未來數十年都係焦點嚟嘅。 嗯，係。都叫做新能源， 都叫做新能源。 系啊， 咁佢做佢应该咧系大比例系做太阳能嘅。 系 咁啊，头先龙源电力就系做风力发电。 嗯， 佢有啲电嘅储备系电力股嚟嘅，都算系。 系啊， 系啦，咁有盈利嘅916。 嗯， 咁啊呢只联合光伏咧就大起大跌嘅啦，当股仔咁睇嘅。 嗯， 咁譬如有国企背景嘅，有华电福生啦，816。咁啊，华电国际系噶啦，咁啊分拆出嚟，炒咗浸就应该派咁啲货。 好，睇睇816啊，华电福生啊， 啲图都即系近呢几个月嘅图都系咁样衰噶啦。 佢系咯，呢一幅图可以理解为上市炒一浸， 炒一浸 环保系，跟住已经派咗落咗嚟。 嗯， 咁我唔知道收唔收得翻咧。但系呢只咧八一六咧，咁嘅 PB 咧就系0.69嘅。咁其实我想介绍翻呢一只嘅，长线少少可以睇翻，因为睇翻八一六咧，咁佢咧就九成咧就系以呢个风力啊、火力啊、水电为主，可能系一啲即系河流度装一啲设备啦，去发电咁样嘅。 都 OK， 咁佢而家咧就将呢个火电业务咧转移到去水电同埋风电啊，系啦，咁啊，预期咧2016年咧预期嗰个营业额咧就依然有6% 嘅增长嘅， 嗯， 咁睇翻佢而家个 PB 咧系应该系最残嗰扎啦，系有0.69啫，净系系啦，咁如果用华电嘅背景咧，你。华电就过往零几到一几啊，咁样过往十年咧，都跟住个市好嘅时候都会炒嘅，个市差嘅时候就跟住跌啦。

你啲而家國策都支持啲房地產內房股啊去庫存噶嘛。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咁對前景嘅銷售都比較樂觀嘅嚟緊呢一兩年度。因為之前即係前嗰幾年啦，咁中國大陸政府咪不停咁打壓啲房地產出嗰啲政策係打壓嘅，咁但係呢一兩年就個政策開始轉向咯。咁其實我覺得房地產股大家係喺每一個呢一兩年咧，起碼係2016年啦。咁喺大市跌嘅情況下，可以鬧貨嘅目標之一咯。咁上個月月頭都有講過啦，係。都睇好啲內房股啊，咁雖然佢上合景泰富，雖然係上年即係佢增長啦，4.4%，即係幾乎係冇乜增長咁滯。咁但係嚟緊去庫存嘅情況下咧，我國策支持下咧，咁有機會即係嗰個銷售咧，可能就佢就話個實現希望實現到220億嘅人民幣嘅預售額咯，咁。所以到時去盈利應該會相對嚟講應該可能都有幾成啊，或者一倍嘅增長，我覺得都唔出奇。咁喺國策最緊要睇住阿爺點樣用咩政策。咁大家咪買乜嘢咯。 我記得咧，就二線內房股咧，佢PB 就最低嘅。 係啊， 因為佢可能反映咗增長得4.幾%啦。 係 啊，咁如果好似你預期咁樣增長成倍或者幾成嘅話，咁個上升空間都有幾十個%跟。 你睇係咯，你睇翻個圖啦，但係近排就喺大概4.1、4.2，即係一月尾啊，那個低位就大概都是4.2、4.3左右啦。咁咁佢上禮拜就收4.64嘅。咁向下嘅跌幅大概都係3毫、4毫，至10% 都唔高，都唔到嘅。咁你向上啊，佢再之前上禮拜嘅高位咧，大概應該5.4至5.3度咯，系咯。咁上面有即系10%-20%，下面相对嚟讲系6-7% 嘅跌幅。咁我觉得，因为你上个礼拜五虽然个市反弹，佢都有升嘅，升但系都升少少嘅啫。咁我觉得佢系行先，系龙头行先咗。咁我觉得佢有机会炒翻个落后即系。追翻個升幅咯，咁大概我覺得都有機會去翻5.1、5.2嗰啲位嘅，因為短線嚟講就， 幾好嘅介紹， 係， 哦，好，咁就細佬咧就呢個禮拜會炒只6030，等先啊，就係中信證券嘅，咁因為咧就已經開講有話，即係。好消息出貨，壞消息咁調翻轉可以入貨啦。咁係一壞消息，一浪接一浪，已經去到差唔多都尾嘅，即係已經係因為佢之前嘅壞消息都相當多嘅。咁啊，略舉幾個例啦。咁就首先咧就係呢個一月份咧已經蝕咗6億啦，佢就咁同埋咧就之前亦都咧係即係有啲高層咧係遭到調查啦，又失聯啦，咁樣嘅。咁但系咧就去到2月26日咧，就有報道話佢已經解除咗融券嘅限制咁樣樣啦。咁就阿爺都有啲即係譬如配合翻即係 echo 翻周小川啊，同埋最重要係嗰個新嘅中證監主席劉士儒嘅講話啦。即係佢都話自己首要嘅任務就係要重新即係將啲資金咧引入翻個市場嗰度咁先得嘅咁樣。咁所以我估即係呢啲內地嘅券商股咧都。跌到7788噶啦，呢個時候即係再跌嘅空間都唔會太過大咯。即係我唔夠膽講話佢冇 down 曬，不過 up 曬大過 down 曬啦呢樣。咁啊，希望佢會掂翻啦。呢啲做一啲短線啲嘅炒作，即係如果佢入咗貨之後，佢有翻一段升勢，即係3日高、5日高、1個月高嗰啲，咪即刻 走一走一走先咁樣樣咯。咁、我覺得呢啲，同埋咧點樣睇好佢咧？因為即係細佬配合翻，即係其實一路以嚟對於 A 股個睇法咧，都係即係 liquidity 係最重要嘅。咁、但係依家 A 股個 liquidity 咧就已經去到好死㗎啦，即係流動性好細啦。但喺上證 A 五十，即係五十隻最大嘅股票裏面咧，我睇過去到上個禮拜咧，其實以前好多家嗰、那個成交額啊，好大嘅股票咧都已經跌曬落嚟㗎啦。咁佢係唯一一隻咧，仲能夠有十億以上成交額嘅股票。不過當然啦，即係佢嘅成交額大好多都係沽啊。咁但係即係亦都沽到咁上下啦。咁佢維持到呢個成交額咧，我覺得個 liquidity 會有嘅。咁所以就即係為大家介紹呢一隻啦。咁啊，細佬暫時冇持有㗎，不過應該呢個禮拜都會持有咁樣樣。咁啊，支持一下自己啦。 好。 系啦，咁啊，股票就讲到差唔多啦。咁啊，讲翻啲另外一啲话题啦。咁啊 ，Jackie 帮我哋准备少少嘢，好唔好啊？系啦，因为咧就今个星期咧就即系股票界嘅前辈曹仁超啊，曹 Sir 咧就逝世啦。 系 啊，我哋就即系特别准备咗阿曹 Sir 嘅一啲嘅金石良言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我哋都 你自家努力咧是30%，真真正正令你赚钞票或者亏本咧。70%咧就 C， 我为什么1969年加入股票市场啊？两年功夫赚了20多万啦、啊，不是我聪明嘛？因为香港嘅政治刚刚上去嘛。1970年一年功夫，你为什么赚到50万呢、啊？不是你聪明嘛？因为这个 C 是向上面想啊。1974年为什么你可以亏本亏了啊？不是我笨嘛？就是四對我孤立嘛，這個是我1975年到1980年花了5年時間看了很多書，慢慢慢慢想通的。 好，我相信呢一段咧都係近年咧阿草 Sir 即係啲年青人認識佢最廣泛嘅一段説話咁樣樣啦。 今日就唔應該笑嘅，不過有少少忍唔住。 係，喂呢句話呢個金句嚟㗎。 但係咧，佢究竟古天樂講得好啲啊，定係佢咧？真係好想知嘅普通話。 即係呢個係難分軒轜啊，可以講得話係。 OK， 係啊。咁大家啦，其實我哋翻譯翻少少先啦，恐防有啲聽眾咧真係唔知道草Sir講緊啲乜。其實佢回顧翻，即係佢喺60年代尾到70年代頭嘅，即係啱啱開始參與股票市場嘅時候嘅經過啦，咁樣。咁佢認為咧，自己賺到錢同埋蝕錢，即係賺錢也好，蝕錢也好咧，其實同佢自己個人嘅聰明才智咧並冇太大嘅關係。他認為呢個係趨勢嘅結果咁樣，佢一個適當嘅時候即係入市， 係順勢而為呢個金句。 係啊，咁其實即係依家啲新一輩嘅朋友啦，好多時即係通常都係睇咗阿草 Sir 呢個即係啲比較搞笑嘅普通話訪問咧，就即係攞嚟笑。但係其實咧，我哋今時今日好多喺投資上面嘅諗法啊，同埋金句咧，其實都係我唔敢講話係咪曹雲超發明。但是經過曹雲超的幾十年來在信報的文章呢，是將這些東西散發開去。 是 啊。之後你今天講順勢而為啊，趨勢投資法啊，平時甚至乎有些什麼止蝕就不止賺啊那類咁樣呢，其實今時今日來講可以為常識，但是呢在 back to 幾十年前呢，其實係冇乜人會知道，即係有呢啲做法嘅咁樣樣。咁都係即係草 Sir 將佢發揚光大嘅，咁都要即係俾翻個 credit 佢嘅。咁另外亦都再講多少少關於即係曹雲超嘅即係我對佢嘅認識啦，同埋即係一啲嘅意見一啲感想啦。我唔知兩位係點樣認識，即係知道有呢個人嘅。Sam 哥是怎樣知道？入了行才知道，還是入行之前已經認識？ 入行之前都略略有聽過，咁入咗行咁當然就知啦。 啊， 係 小 J 就深即係深刻啲咯。 哦，小 J 又後生啲，你對曹雲超嘅印象係點樣？ 哦，我喺 YouTube 度睇過咯，係啊，睇過普通話 嗰版本嚇，但係文章或者書嗰啲咧就少啲。 有睇過人哋 send 過俾我咯，係、 哦、 冇特別留意。 原來咁， 咁我自己咧就第一次睇到佢文章咧，整喺九十年代中期。咁嗰陣時，因為我就入咗恒生商學院讀書咧，就開始讀啲商科。 嗯。 咁啊，就要學人睇信報咁樣啦。咁睇信報咧，就好難唔睇到嗰個好出名嘅叫《投資者日記》嘅專欄嘅。咁我當日咧，我非常之佩服曹雲超，即係其實我嗰陣時即係未識。即係炒股票啊呢啲乜嘢啦，咁、其實對裏面講嗰啲嘢咧都不甚了了嘅。基本上，我首先佩服佢咧就係佢，我未見過呢個世界上有一個咁長嘅專欄嘅。佢一個專欄咧佔咗信報嘅半版差唔多，即係一張報紙嘅半版喎、一半喎。咁嗰度咧係成六七千字，我諗可能有成萬字添其實。咁然之後一個星期寫五日， 真係嘔血㗎。 咁你我先非常佩服呢個人，哇點解可以？咁多嘢寫，咁佢除咗寫股票之外，即係天文地理啊、新聞時事啊，或者有啲時啲個人感想啊啲，係、寫得好豐富，同埋啲文筆都好了得啦。咁、樣就因而認識到呢位咁出名嘅即係財經作家嘅。咁、當然啦，其實到咗後來啦，咁佢就開始冇寫咁多投資者日記啦，就即係都據說即係出咗嚟搞咗自己嘅基金，不過後來聽講係即係唔係咁順利啊，咁啊結束咗啦。同埋後來到咗佢比較晚年嘅時候咧，就佢同埋信報嘅創辦人啊林恆子先生嘅一啲拗撬啦，咁先至掀開翻成個故仔咧，就係即係曹仁超其實並唔係一個人嚟嘅，當日嘅投資者日記咧，其實係幾個人一齊寫嘅。咁阿曹 Sir 主要就負責翻同股票投資啊、金融市場有關嗰啲部分啦。咁如果其實有啲咩社會評論啊、click click 嗰啲，其實另外有同事即係幫佢寫咁樣，咁、就 group 埋一齊就有個筆名就叫曹仁超咁樣啫。咁同埋曹仁超呢三個字係點樣嚟嘅咧？其實係因為曹 Sir 啱啱去信報做嘢嘅時候咧，咁嗰陣時只不過係即係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頭啦，冇電腦啊，冇呢啲嘢噶嘛。而曹雲超勁嘅地方咧，就係佢係記得曬大部分股票嘅資料嘅。咁所以咧，因為佢姓曹啦，咁所以林恆子咧就叫佢做超人曹，因為佢讚佢即係有超人嘅記憶力。後屘調翻轉做個筆名曹雲超啦。咁後來同去到二千年之後，同阿林恆子嘅拗撬咧，其實主要就係林恆子就認為曹仁超呢個筆名咧，其實係屬於信報嘅資產嚟嘅。咁、你就唔應該攞咗去當係你自己一個人攞去出書啊、接受訪問啊、click click 即係做好多其他嘅嘢咁樣樣嚇。咁、都曾經掀起過一番嘅熱話啦。咁但係後屘佢兩個都即係叫做和好如初啦，咁樣樣嚇。咁啊嚟到呢一刻咧，咁啊終於即係呢個一代嘅健筆咁，亦都即係離開咗我哋啦。咁啊唯有希望即係我哋做後輩嘅都即係可以向阿草 Sir 嘅博學啦，同埋即係學習啦，咁樣樣。同埋即係我都佩服草 Sir 嘅勇氣嘅。如果我啲普通話係好似佢咁啦，我未必會即係想用普通話接受訪問啦。基本上係即係佢都幾好嘢啊！我覺得佢都嚇。好，咁就剩翻十分鐘到啦，咁翻去港股經典收購戰嗰度啦。咁今日咧就細佬就比較興奮，因為咧就講一個非常之喜歡嘅故仔。其實呢個故仔咧就如果唔擺喺呢度講咧，應該擺喺阿花家姐嗰啲節目嗰度講先啱嘅，因為佢除咗係一單收購戰之外咧，仲係一單即係罪案嚟㗎。咁講要講嘅咧就係佳寧案。咁我俾一個型啲嘅名，佢就叫佳寧帝國啦咁樣。咁呢單咧係一單發生喺八十年代初，亦都咧可以話係香港嘅歷史上面咧其中一單即係最重要嘅騙案嚟嘅。咁我哋今日都準備咗少少資料，或者阿 Jackie 如果可以幫到手幫我 cap 一 cap 個畫面嗰度。咁咧就係係啦。咁啊主角咧就呢位啦，就係阿陳松青先生。咁成件案嘅主谋同埋主脑嚟嘅，咁就成个古仔咧，其实就系讲陈松青喺短短嘅数年之间咧，将一间好细嘅公司变成为香港最大嘅地产商，咁啊上市有三间公司上咗市嘅，市值啊过百亿咁样啦，咁亦都令到自己咧成为咗即系成个股市香港无人不识、无人不晓嘅大富豪。咁但系亦都咧喺短短嘅两三年之间咧，整个帝国咧崩溃，就俾人发觉咧，原来所有嘅即系 買賣咧，其實都係虛構嘅咁樣樣啊，間好出名嘅古仔嚟嘅。咁陳松青個人咧，點解佢陳松青未死㗎？佢今日仲健在嘅，不過就即係當然變得好低調啦。咁佢係一個神秘人嚟嘅，其實有關於佢後生嘅時候做過啲乜嘢嘢咧，係後來經過啲刑事調查咧，都冇辦法查到出嚟嘅，只能夠相信咧，就係喺打仗嘅時候咧，即係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即係唔見曬啦呢啲記錄就係。咁呢個咧係陳松青係福建人嚟㗎。咁咧就佢出生日期咧有兩個版本，人話1933年，但佢自己咧就話1938年咧就係喺即係越南咧出世嘅，係。咁後生嘅時候咧，佢就喺英國讀書啦，就喺倫敦大學咧就讀土木工程嘅。咁喺60年代咧，佢就喺新加坡同馬來西亞嗰度做嘢，咁做啲小型工程啦。咁但係咧，佢喺馬來西亞同新加坡咧就已經破咗產嘅啦，其實。 嗯哦 破咗產咧，咁就喺70年代咧，佢就飛到嚟呢個嘅香港呢度，咁就喺一個叫鐘正文嘅人啦嘅屋企嘅嗰度咧，就係即係打工咁樣樣嘅，做一個土木工程嘅經理。咁呢啲唔係啲咩有錢人嚟嘅啫，即係俾盡你叻極都係中產啦，係咪啊？咁當時嘅鐘正文咧，其實就係做地產嘅嚇，咁佢。旗下嘅公司包括咗海聯酒店同益新集團，我相信今日都冇乜人識噶啦，應該都唔見曬噶啦。 嗯， 陳松青咧係嚟到香港先至呢個時候，佢都應該已經有30几岁啦，應該都因為佢30几年出世，咁70年代都應該30几40岁，先開始接觸股票同埋地產嘅。咁咧就佢，但係呢個人學嘢就學得好快喎。咁1975年咧，佢就開咗自己嘅第一間公司嘅。咁咧就開始學佢老闆鐘正文，咁就開始炒地皮。咁喺呢一年咧，佢用250万咧就買咗養和醫院隔離嗰笪地嘅。一年之後咧，就用620万咧就賣咗俾香港政府。咁咧就第一單嘅交易咧就賺咗400几万。咁啊呢個數字咧喺70年代嚟講咧都算係唔錯嘅利潤啦嚇。咁就呢個買賣咧就俾咗陳松青好大嘅鼓舞嘅。咁於是乎咧，佢就喺個地產市道咧就係咁樣樣嚇，低賣高賣就賺到佢嘅第一桶金啦。 嗯， 去到77年，咁呢個時候陳松青都係即係40岁開外啦，啱啱佢就成立咗啊呢個故事嘅主角就係佳寧集團啊，佳寧置業。咁當時嘅股東咧只係得佢同埋佢嘅太太同埋佢嗰3个女嘅啫，其实就并冇其他人嘅参与嘅。咁然之后咧，就佢亦都一直成立咗间公司之后咧，就系用钱咧请其他人咧做董事。咁咧佢自己咧就并冇露面嘅，咁所以啲人咧当时咧系并唔知道有陈松青呢一号嘅人物嘅呢个时候。但系咧佢呢间公司一成立咗之后咧，就即系非常之紧要啦，因为做咗一连串非常之大嘅買賣啦，咁令到咧就謠言咧就滿天飛噶。咁呢度講少少當時市井間嘅傳言啦，有人就話佳寧咧係菲律賓總統馬可斯支持嘅咁樣，亦都有啲人話咧，其實呢間佳寧公司咧就係蘇聯嘅特務機構 KGB 係出面嘅機構咁樣，咁亦都有啲人話咧係呢個係嚟自即係一個南洋嘅大有錢嘅家族咁樣嘅。咁啊，但係咧就後尾呢啲證實冚唪唥都係謠言啦，但係呢度今日用翻今日嘅眼光去睇翻轉頭咧，就係陳松青咧，就係呢個係佢嘅騙案好重要嘅部分，就係佢營造自己一種好神秘嘅氣氛，即係好多謠言嘅關於呢個人係，咁所以咧就令到啲人咧更加相信咧就係佢係可以做出，即係佢又好有錢嘅，可以做到好大嘅買賣嘅。就呢個佳寧咧78年咧開始營運啦。咁咧就用第一間買翻嚟嘅公司咧，就叫做建的旅業嘅。咁咧就佢咧就喺呢度，不如都講少少，即係佢即係成個騙案嘅機構，佢嗰個結構係點樣做嘅先啦。咁其實1978年咧，佢就用1850万咧就買咗元朗一笪地，就按咗俾馬來西亞一間公司叫裕民財務嘅。咁用一笪2000万嘅地咧，就借6000万翻嚟。 嗯， 咁啊，即系有少少似借孖展咁啦，呢样嘢就系、是、用呢6000万咧，就 又去買另外一笪地咧，就170万。咁呢個咧又向交通銀行再按多2000万出嚟，攞咗嗰笪地。咁咧就係不停咁買小嘅地，咁但係就按大嘅錢，咁啊 base on 個 expectation 就係即係啲地係會升值噶啦，將來係會值錢噶啦。咁咧就係滾雪球咁樣咧，就攞到大量嘅資金嘅。咁嗱呢啲你因為你間公司未上市，嗰刻唔使公開噶嘛。咁所以咧。佢就係咁樣去滾咗啲錢出嚟咧，然後一出手咧就係好緊要，咁咧就令到得到即係商界啊同埋傳媒嘅注意，咁啊令到自己 build up 自己嘅名氣咁樣樣咯。咁佢就咁樣玩咧，其實去到79年咧，佳寧咧已經被視為呢一間中型嘅地產企業噶啦。而喺即係78年啦，香港政府就出即係政策啦，就即係宣布要將香港咧發展成為一個即係金融中心咁樣樣啦。咁同埋咧，點解？出現咗咁多向呢一個佳寧企業借錢嘅銀行咧，其實咧亦都係同當時嘅銀行政策有關係嘅。原來咧喺60-70年代咧，香港就曾經試過咧好多銀行咧就倒閉，所以之後嗰10年咧，香港政府咧就揸死咗啲銀行嗰啲牌，就好少發銀行牌嘅，咁冇乜新嘅銀行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銀行就百業之母嚟噶嘛。當你個經濟發展嘅時候，即係銀行嘅數量過少咧，咁就唔得嘅。咁所以咧，即係香港政府為咗補救咧，就喺之後嗰10年裏面咧，一次過咧就發咗20几个銀行牌出去嘅。咁香港多咗20几间銀行，咁呢啲銀行都要揾生意做噶，係咪？咁所以咧就正正咧就陳松青係睇到呢個機會咧，就係即係去以呢個方法咧就揾到好多嘅資金翻嚟咧，俾佢咧係即係去做生意嘅。咁同埋即係如果講埋大勢嘅話，就即係當時都已經接近1979年啦。咁就即係中國就亦都係即係差唔多去到開放嘅時候啦。咁啊，香港嘅股市啊、地產啊，都係即係歌舞昇平啊，可以講得話係。咁咧就亦都喺個氣氛之下咧，就非常之有利於陳松青咧展開佢嘅呢個騙案嘅。好啦，咁啊，終於嚟到咧，就直接啲講一講佢究竟做咗啲咩咁犀利啦。又之前都吹噓咗好多。咁咧就呢單咧就係佢第一單起朵嘅嚇，赤柱海濱花園半數已被預購，就係咩事嚟嘅咧？就係喺呢一年啊，咁咧佢就佳寧集團咧就用800万港币嘅高個市價嘅嚇，係向市場咧推出咗8栋咧喺赤柱嘅複式豪華住宅嗰啲咁嘅別墅啦。當時咧其實平均嘅市價咧係400万嘅啫，但係佢就賣800万，咁樣樣。但結果咧係2日之間賣曬，咁當然啦，事後證明咧其實係阿陳松青揾人去買嘅，其實即係唔使俾錢嘅， 做事 嚟嘅，係啦。但係呢個當時喺市場引起轟動嘅效應啦，咁咧就令到啲人嘅感覺咧就係、是、哇，佳寧係一間好成功嘅地產商啊，佢啲樓梗係好靚嘅頂啦呢樣嘢，以為啲人點會肯即係出高個市價一倍去買嘅咧咁樣樣。咁咧就呢、這個時候咧，佢就覺得時機成熟啦，因為已經個名氣咧飆up到夠啦。咁咧，佢就將佳寧咧借殼上市。咁佢嘅目標咧就係、是、當年非常之有名嘅上市公司咧，叫做美漢企業嘅。等先，唔係呢個美漢企業啊，係邊一個公司咧？係大馬王氏家族嚇。咁啊，如果踢波嘅老球迷咧，就會知道啦，王創寶、王創山兄弟嘅美漢企業嘅。咁王創寶、王創山嘅。做生意嘅頭馬係邊個咧？就係、是、潮州詹培忠，係啦。咁啊，1979年嘅12月啦，咁佳寧咧就話向呢、這個呢、這個嘅美漢啊，就係、是、買呢一個清水灣道嘅即係一啲別墅啦。咁咧就亦都係用即係最高嘅價錢咧買咗啲別墅去嘅。咁然之後咧又向美漢咧就買咗喺加拿分道嘅京華銀行大廈嗰、那個咧有2亿。2亿6千几万嘅，啊，亦都系当时即系香港售卖商业楼宇嘅最高纪录嚟噶。咁喺卖京华银行大厦嘅过程里面咧，嗱，江湖传闻就咁讲嘅，当阵时就收到即系呢个美汉啊，就收到即系佳宁嘅一个可以话系即系买即系有意收购你嘅京华银行大厦咁样啦。咁于是美汉嗰啲高层咧就一齐开会啦。咁當佢哋開緊會喺度拗應該係賣1亿4千万定係1亿7千万比較合理嘅時候咧，爭3千万，已經唔使討論啦，因為收到一張即係、就是、一個佳寧集團寄嚟嘅信，就係、是、咧2亿6千万， 哇， 系唔使都唔使你拗啦，就出2億6千萬，一嘢就帮你买咗佢吓，咁样样。咁因为其实都帮呢个美汉咧就买咗好多佢嗰啲物业噶啦，咁陈松青咧就直接向王氏兄弟咧就提出，不如咁啦，直头买咗你间上市公司佢咁样样。咁咧如果佢又用咧系即系相当高嘅日价啦，即系用当时美汉嘅股价咧系个半。但咧呢個陳松青咧係用每股6蚊，係4倍嘅價錢咧，就係、是、買咗美漢呢個殼翻嚟嘅咁樣樣嘅嚇。咁啊嚟到呢個時候咧，就已經開始有啲人咧就對於陳松青咧就即係係捧到佢上天啊，覺得呢個咧係繼李嘉誠之後又一個香港嘅超級商業奇才啊。咁啊講到呢度都未止喎，咁啊陳松青之後嘅即係驚人舉動咧，仲陸續有嚟嘅，咁啊希望大家下一個禮拜咧就一齊收聽啦，咁樣樣。好，咁啊今日暫時講到呢度先。 OK， 拜拜， 拜拜。 IBHK 網絡電台天氣報告。 各位好，而家係晚上時間嘅10:01。一股大陸氣流正為華南沿岸帶嚟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晚至到明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早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温約為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温約為21度，吹和緩的東北風，明日稍後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最後2-3日大致天晴，日間和暖乾燥，星期二早上相當清涼。现在的室外气温是17度，湿度74%。一阵间的节目会有瞓身旅行团的重温，大家不要错过了。